我不太认同刚刚蓝豆师讲的。 嗯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 winner。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讲分析一个东西。我刚认识蓝豆师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玩桌游，一个桌游叫做 Mr. Jack 的桌游，那可以一对一玩。 大致上是什么类型的游戏？ 就是警察捉小偷这样的概念，就是你要知道谁是小偷，然后你要把他抓到之类的，或者是让他逃走。 就是比如说四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小偷，或两个是小偷， 应该 要把他揪出来。 八个人，然后你在角色的时候， 不用那么详细的。 哦，对啊，反正就是一个人是 重要的是我要分享的概念， 是是是，抱歉离题了，我们突然好想聊聊这个游戏呢。 然后呢，Jack， 我跟你讲，在跟他玩之前，我玩很多牌都还蛮厉害的，什么大老二啊，什么大富翁啊，之类的，我就对自己玩牌的桌游的那个能力给 小有自信， 我给自己。87分，不能再高了。 87分 ， 但是我后来跟蓝豆师说 ，Mr. Jack， 第一场竟然输了，第二场又输了，我这样子在讲，然后呢，我就奇怪，这样，我想应该是他运气好吧，然后就后面又大概再玩了10场左右，全败，我 never 赢过他。 全败呀！蓝豆师有前科吗？ 没有，等一下，我就是怕你们有联想到这一个， 完全联想到了。 我长大之后呢？没有，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有去翻的？不，没有作弊的机会。就是我跟希姐玩的这个 Mr. Jack， 但是他现在 是 不承认他，你以为你在跟他玩 Mr. Jack？他在跟你玩的是人生， 人生啊！ 时至今日还没有到解密的那一时刻。 我讲一下，其实他不只是这个，其实还有桌球。有桌球，在当兵的时候大概是全英国大概排第三，我觉得自己算蛮强。跟蓝豆师打桌球，一场都没赢过。有一场好像 才让我，所以你说如果我去他跟他同一期同一梯的话，他第三，我到底会有第几？第一、第二不就我吗？ 你其实你跟我们赢里头第一名那个有比例， 超越第三名，那你是第几？ 对， 你是第三名了。 你如果我们赢的话，我就是第四名， 那你就没有名了。 我大概感觉到你应该是跟我们第一名那个人有的，他也蛮强。 那我也想要分享我当兵的经验突然好想分享。 好啊， 有一阵子啊，我们当兵的弟兄啊，就在玩那个象棋、明棋，楚河汉界的明棋。然后我就当那个观战的，就看，A 跟 B 厮杀 ，A 赢了 ；C 跟 A 厮杀 ，A 又赢了。然后就讲哇，捉对厮杀之后，捉对厮杀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几乎每一个人的招式啊，都略懂。都有掌握，每个人的习性都略有掌握。然后他们就说：“维钢班啦，你要不要玩啊？要不要加入啊？你不要就只看嘛，不要就只看嘛，玩玩看嘛。”然后我说：“那我来找一个第三名的挑一下好了，感觉他蛮厉害的，跟他挑一下。因为我就知道他的习性嘛，他就是不喜欢他的车马炮被吃掉，他非常保护他的6个主将，一只都不能少。”一直都不能少，对，所以他就过于保守，结果我帮他剃光头，把他6只都干掉了，然后他一直都我一只主将都没少，最后 因为他为了要保护那6只，反而就是小兵小卒他不看在眼里， 对对对对对， 但其实没想到， 没错，你也很会玩嘛，对，然后他就输了之后，第一名的看不过去，他说我要帮你，这样不对。深藏不露，我来挫挫你的锐气，第一名就下来了。我跟他熬战了2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还是要割草，我们还是要点名啊，就只能就抽那时间，慢慢玩，我最后快输了，最后我使出了声东击西，没有，我没有用剑招，我用声东击西。我拐他的

真的是黄盖的故事吗？ 三国杀是三国时代的故事。 所以我说刚才那个受我一刀是黄盖的故事 是什么？ 黄盖就是被周瑜打了100大板之后负气离开，事实上他们套招好 一个愿打一个愿， 类似这样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说好，今天黄盖就是报仇了，那是不是让敌方开枪？ 我套招好说，100大板，你多打了2下， 对， 我要逃回来。 真的真的必须得这样子，你就会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默契，但是没有，因为那个是 random 的，你不可能都是，就是都跟这个人是同一个盟友，可能上一回和他来记仇。 但是我想要请教蓝方一个问题，可能有一点尖锐，就是你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，你是否觉得自己总是能够，这有点像问卷调查，你是否觉得自己总是能掌握全局？ 我要看我的盟友是谁。我说实在的，因为 你是否都觉得你的队友不如你？这是问卷调查。 这不敢，这不 会。那你玩 Mr. Jack 的时候是 always 是我赢家？ 对细节来讲，好像是 除了我以外，对别人， 我有输过给别人，但是就是输赢就是一半一半，就是不会说一直都是输给同一个人。 但是即使你输了，你也知道你为什么而输。好，我已经判断出你的人格特质了，是心理测验。 你 的人格特质就是属于…… 但是我必须说在，我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，就是对于玩游戏这件事情，虽然它叫游戏，但是我也是认真的在玩它。 所以， 既然有输赢的话，谁想要输啊？谁想要输？ 我摘要一下， 请说。 就是、你有透过桌游这个游戏，是否有更加认识自己？其实我本来玩游戏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能够掌握全局， 没有 了解自己，在意游戏规则，在意这些的人，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很随和大的话子的人。就玩了桌游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蛮擅长谋略的，而且就我说你啦， 心里面在心里面就是别人看我可能就是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因为之前小时候有运动嘛，团体的运动或是个人的运动，所以在运动过程中其实也要布局一些事情。对，所以就衍生到桌游上面，我就觉得布局对我来说好像还蛮简单的， 已经是你的一种习惯，一种基本技能。 但是我不喜欢在游戏中装傻的人， 装傻。 就是明明你玩过这个游戏，等到下次大家玩，他说我不懂哎，然后怎么样啊？是出这个吗？什么的？我就是天哪！ 但是你有观察到有这样的人，你有观察到有这样子的人存在？ 有亲身体验， 是希姐吗？ 不是。对， 但是这也是一种策略，不是吗？ 可是我会觉得，对，他会扰乱其他玩家。因为人家觉得说啊，天哪，你不太会玩，我就对你下手不要太重，或是说我要一边教你，然后一边就忘了自己的想法，就是会破坏整个大局的感觉概念。 我觉得这些体悟也是蛮深的。 对，但是我没有因此玩桌游然后失去任何一个朋友哦。 如果玩游戏而失去朋友的话，那确实这游戏也是罪孽深重。 没有，但是所以我玩桌游交到很多朋友，但是没有失去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，就代表说其实我虽然认真，但也不会真的伤到别人。 了解， 是吧？ 有没有伤到我？ 对啊，我正想要说希姐你受伤了还好 吗？但是他还不是我的朋友吗？是吗？还是要跟我绝交了？ 是真心的朋友经得起伤。那希姐呢，你有什么体悟吗？ 我有一点体悟，就是我发现像这种桌游类，不管是象棋啊什么，我呢从小好像就不太喜欢玩，然后一直到跟蓝豆丝玩之后，我告诉自己不玩，我才发现我认识我自己的一面。我发现我是一个超级和平主义者，我不喜欢去玩有输赢的游戏，就是不管自己是输家或赢家。

不管是你把那个游戏打入冷宫，也或者是那个游戏把你打入冷宫。 其实我不是说一定要赢或什么，因为我想知道说在游戏里面，因为我固定的走法会不会就是被局限了，因为我就是这样会赢，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，就没有去开发或刺激自己的脑细胞。所以我希望真的有一个可以当对手的人，这样才有办法就是刺激自己。 你是说 Mr. Jack 吗？ 对啊。 好啊，我可以准备。 就不管任何游戏啊，就是你，我希望对手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不是真的程度差很多的，这样子真的没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也有默默的心里在盘算说，哎，自己的朋友是什么，就是是怎么样的角色，是不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，他有帮助你的成长，或是刺激到你的进步，对不对？ 好， 我觉得积极正面的是这样啦。 对，我们要往积极正面的那个层面去想。 对啊，千万不要消极的，就是不要跟别人绝交。 但我还是因为没有人在邀请我玩阿瓦隆而有点受伤了。 阿瓦隆是什么啊？还是说我们三个来玩？ 不要，你再不玩，我可以帮你们直播。你是 阿瓦隆要几个人玩？ 阿瓦隆好像四个人，超过四个，五个人玩会更适合，六个人、七个人。 啊，下次我们跟伟刚一起去玩桌游好了。 你说阿瓦隆吧。 然后喜姐在旁边帮我们 倒水。那时候跟我搭配的是碧珊，我们两个都被贴成是笨蛋情侣了。 啊？ 贴了这样的标签，到现在还撕不掉。 天哪， 很伤人哎、欸！ 加我跟他们，加我跟你们一组，加我。 没有，他不能选择，他是你当场抽牌的，你知道吗？ 哦，我知道，就有点跟 N 三国杀一样。 难道带来东西踢馆？ 是踢 包你跟你讲，他们杀跟我们一样。 再也不要找他们玩了，好可怕哦！ 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大家又觉得 我们好像太超过了。 对，太超过 了、欸。你还没有赢哎、欸，你不要那么好啊。 对，你还没有赢，讲、哎、到自己会赢一样、欸。 虽然说现在在节目中，那我很好奇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有空要来对决？我很期待。 一两个人可以玩 Mr. Jack 吗？ 就 可以啊，就两个人玩。 啊、哦，就只能两个人玩。 嗯。 择期不撞日，不如找下一次录音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来直播吧。 好啊，下一次应该可以，因为有连假，对不对？ 什么时候有连假？ 八月九号到八月十号。 对啊，现在是十月了， 不是十月八号。 大哥，醒醒啊！ 啊，天哪！ 你太累了。 十月八号到十月十号。 哎，十月八号到十月十号，哎，我都有空哎。 八号、九号、十号这三天。八号、九号我会。 而且我们要在节目上讨论自己的 schedule 吗？ 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私下再来约好了。 好， 但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点期待， 就可能十月十号会有实况转播、嗯， 可能会哦。 然后或是当场封麦之类的， 当场封麦，绝交。 对啊，我刚不用时间自己研究一下我。 所以他从现在开始、欸，你不是说你要把那一盒拿给他吗？ 不用，我跟你讲，我给维刚，我这礼拜另外挑时间跟。我私下跟伟刚玩，我不是说是因为我这我承认，但是就让你稍微了解一下这种游戏的规则。 嗯嗯，好。 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以战养战？我都没有办法。 你是王者哎、欸，我们是挑战者。 你怕输啊？一个烂师傅是能教出什么样好学生？ 也是啦。 好了。第三段就先到这里吧。 嗯、 哦， 嗯， 等一下来结尾一下啊。 嗯。 是伟刚， 我是蓝豆丝， 我是希杰。 我们这一集呢就聊了桌游，然后各自发表了桌游的一些心路历程、心理受创或者是心灵成长的点点滴滴。整体来说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希杰不喜欢输的感觉。